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这里是牵动你心绪的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从时间上讲，1993年不过是平常的一年，不过在流行音乐历史上，1993年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在这一年，内地专辑的发行量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这一年也成了众多歌手声名鹊起的历史元年。艾静的一曲《我的1997》至今被公认为是她的经典代表作。 我的音乐老师是我的爸爸，20年来他一直待在国家工厂，妈妈以前是产品局的，他曾抱怨没干 就可以去想。 1993年，还不到20岁的陈琳以一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流露出悲切情绪和淡淡的忧伤，而歌曲所表现出强烈的乐队化风格使得音乐更具现场感染力。这是当时华人乐坛以电台音乐排行榜的形式真正走红的第一首流行经典名曲。 我给你爱，你总是说不，难道我让你真的痛苦？钟情永不折付出，如果你爱就爱得清楚，说过的话和走过的路，什么是爱，什么是苦，你的出现是美丽错误，我拥有

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走出大凉山是当年山鹰组合签约太平洋的第一张专辑。在当年山鹰组合青春年少，身上散发着大凉山的质朴，他们身上强烈进取精神成功地打造出这张优秀专辑。也正是凭借这张专辑，他们成功地在中国乐坛上有了一席之地。来听同名主题歌《走出大凉山》。 我最爱的大凉山，田野的美丽还是能改变，远走的心依然在留恋。哦，我最亲我最爱的大凉山，看我把你亲密闭上你的眼，别说走后你会很想。最亲我最爱的大凉山，拥抱着你对你喊一声再见，你的爱情是我的永远。哦，我最亲我最爱的大凉山，走的时候有一些抱歉，我心 电视剧《便衣警察》和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歌，使名不见经传的刘欢一举成名。而观众关注刘欢自己创作的电视剧歌曲，则是从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主题歌《千万次的问》开始。好了，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就来听《千万次的问》，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千万里我追寻着你，可是你却并不在意，像是在我梦里，在梦里你是我的唯一。 Diamond, diamond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 Diamond, diamond again, I ask myself,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星星回归从前。 如果再回到从前， 送光阴一个记号。余音淡淡，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走过青草地，漫步在小河里， 让阳光拥着我，让风儿抱我， 远山青遥起，蔚蓝的天成地， 凝望着流云，想起了你， 想你说我的心中每一 句， 为你什么我会始终惦着你。 假如说我此刻真不喜欢你呀， 早已经把你忘记。 我走过青草地，漫步在小河里，让阳光拥着我，让风儿抱我， 远山青遥起， 蔚蓝的天成地， 凝望着流云，想起了你。我走过青草地，漫步在小河里， 让阳光拥着我，让风儿抱我， 远山青遥起，蔚蓝的天成地， 凝望着流云，想起了你。 假如说我的心中